别望着那一袖暗中的计算，茶包浮起沉淀。Hello， 若是没要事，你怎会约我相见？分手讲到了嘴边，让寂寞去蔓延，救不了你太多遍。逃走还更方便，事实上我亦理解不忠的生存，不变突然态度变，无需打开天窗，能装不知也算体谅，狠心揭破真相，无非想扮诚实来换输场，无需开多一枪，即使分手要有收养，今天晚宴就由你付账。 上面的朋友你们好吗？ 自问亦有形象，未愿暴露惆怅，我会扮做无人欠我，分开只因我想，无需打开天窗，能装不知也算体谅，狠心揭破真相，无非想扮诚实来换输场，无需开多一枪，即使分手要有收养，今天晚宴就由你付账。这结局美丽过真相，这结局更闪亮，毫无失气，不必心伤，无需打开天窗，能装不知也算体谅。